我鼓励南洋当地的人认真学文言文。啊，他们的领导非常好。啊，对于我的这个看法、想法，他们都很赞成，都很支持。啊，希望将来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懂《四库全书》，都能在这个里面吸取幸福人生的宝啊！啊，真的都在《四库》里头。啊，所以这些国家地区，我们都有《四库全书》跟《四库会要》啊，供养他们，送给他们做礼物，啊，劝他们认真学习。我们今天是在讲的，是对传统一无所知，看到文言文被文言文吓到了。好像是很难，其实很容易。啊，如果我们能看到民国初年小学生的课本，啊，改制了，不是私塾，小学，小学生的念这些书本，我们就知道文言文不难。啊，在我出生的年代，86年前，啊，民国才十几年，那个时候的小学生，也不过就11岁、11、12岁吧，啊，大概9岁到12岁的这些小朋友写的作文呢，现在大学文学院学习的都不如他们。啊，甚至于看不懂。啊，民国初年，10岁左右的小朋友，不是难事啊。学佛，佛的经典。佛的经典是最浅显的文言文，就等于当时的白话文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目的是普遍的宣扬。啊，所以在文字上绝不涉猎高深。啊，我们的经典跟《古文观止》一比，你就看出来了。啊，你就看出来是，这是当时的白话文。所以在中国文学里面称佛经的这个体制叫变文啊，你看到变文呢，这都是佛经啊，以最浅显的文字来表达啊，这是翻经人的用心呐。所以，回向里头最重要一句话，我们记住：不贪着回向，对这个世间一切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那三善根就现前了。凡行莫之为不回向，我们凡夫之间，哎。他怎么念经、念佛，没有回向啊？其实他是无上回向啊。为什么？他把回向跟念佛号啊混合在一起，每一声佛号就是每一声的回向。 所以那是无上的回向啊。你们念了几个钟点才做一次回向，人家念念都回向啊。这就是每一句佛号都想往生极乐世界，都想见阿弥陀佛。声声佛号里头没有空过的，这叫不回向的回向啊，无上回向。盖净土是他力法门啊，完全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建立净土啊，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是用什么方法啊？怎么建立的？实际上弥陀的本性就是一个爱心啊，他爱遍法界虚空界里面的六道众生，六道众生太苦了，烦恼太重，罪孽无边的，烦恼不能破，业障不能消。永远不能离开六道轮回，真的是苦海无边啊！他看到了不忍心啊，用什么方法帮助这些人能在一生当中成就？他向他的老师请教，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老师告诉他，这段事情你可以去参学啊，法界虚空界无量诸佛，无量诸佛刹土，你都去访问去，去考察。啊，哪些与你自己愿望有利的，你就去；你觉得不善的，你就舍。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是这么来的。啊，他真听话，真去参学。用多少时间呢？五戒，五戒时间，每一个佛国土他都去了，都做了很认真的详细调查研究。所以四十八愿是这么来的，四十八愿 是他的总结，啊，他所看过之后总结哪些我们要，哪些不要，是这么来的。四十八愿不是自己在家里想的，不是的，啊，实际考察所得到的结论，啊，看到诸佛刹土，六道里头有三恶道，有修罗，有罗刹，啊，这个不善，他不要，你看他第一愿里头说，极乐世界。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三恶道，啊，只有人天，只有人天两道，连修罗罗刹都没有。啊，所以他有这取舍，他不是自己随便想出来的，每一愿都有根据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。原来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考察，参访所得出的结论，四十八愿是总结，五戒的事情，考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总结。那么他的世界，就要依他的总结，从自信当中流出来了。所以，那个地方的国土跟我们这里不一样，我们这个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它是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法性土，身体也是的，法性身，法性土，这不相同啊。首先要晓得，这都是我们要学的。我们今天学佛教，要学阿弥陀佛，心量拓开，每一个宗教都去参访，每一个宗教经典里面我们都去学习，好的，通通后来，咱们这经讲得更好啊。不善的我们不去。专取别人长处的时候，那充实我们自己的内容。这么跟阿弥陀佛学的。带动宗教团结，宗教互相学习。目标呢？目标是化解这个世间，这个社会的灾难，化解社会的冲突，宗教来带头啊，能做得到啊？不靠宗教，没路走了。2005年，我在新加，在马来西亚。第一次跟马哈迪长老见面，这是马来西亚领导人，他执政22年，政绩非常可观，我们见面，他第一句话问我，他说：“法师，你走过很多地方，也认识一些国家领导人。他说，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？”问这么一个问题，我当时回答他：“我说，如果我们能把四桩事情做好，世界会有和平。”他说哪四桩？我说第一个，国家跟国家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；第二个，政党跟政党；第三个，族群跟族群；第四个，宗教跟宗教，都能做到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天下就太平了。他听了我的话，表情很严肃，没有一句话说。我们静沉默了差不多6-7分钟，我就做补充。我说的确是难，非常棘手，不容易做到，但是从宗教下手是可以做得到的。这句话的时候他听懂了， 为什么呢？在今天这个世界，信仰宗教的人毕竟还是比不信宗教的人占多数。啊，宗教要能够团结，会影响政治。因为现在很多民主都投票啊，哎，他要争取票源呢。啊，那宗教徒这一时力量很大了。啊，所以政党会受影响，政治会受影响，啊，族群也会受到影响。啊，又何况我们当时在新加坡团结九个宗教做得很成功。啊，新加坡政府非常欢喜。我们不是空口讲白话，我们做出来了。啊，所以进一步，我们就想要做什么？东南亚宗教大团结。啊，这几年有效，澳洲宗教团结了，印尼宗教团结了，马来西亚宗教团结了。啊，我们这个常常组成宗教旅行团。啊，到全世界其他国家去访问，啊，更进一步的研究教义，啊，我们佛教徒不但研究佛经，我研究古兰经，回教的，我研究新旧约，新旧约就三个宗教，犹太教。旧约，基督教新约，天主教新旧约，他一起修。啊，这一部书三个宗教，三个宗教。啊，不但学，我还讲给他们听。啊，让这些牧师阿訇听的时候，看看我讲的怎么样。都能接受啊，不比他们差了。所以我跟马哈迪讲啊，马哈迪长老是伊斯兰教的，他是伊斯兰国际的领导啊，声望非常高啊。我跟他讲。我读《古兰经》，我用什么心态呢？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。如果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，我看不懂这个经义。我如果说我是佛教，这是外道，啊，那一层隔阂就不能够理解。必须我是穆罕默德的好学生，他是我的老师，我才能懂他。我读新旧约，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啊，我才能了解圣经上讲些是什么。心态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没有这种真诚的心态，你学不到东西啊！啊，印光大师说：“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”对佛经如此。对其他宗教经典也如是。啊，只要你有一点点分别心的时候，你就不能了解这东西。啊，所以我在新加坡讲过天主教的《玫瑰经》，啊，《玫瑰经》是他们早晚扩充本。啊，我的光碟在东南亚流通，啊，很受欢迎。啊，我也讲这个《古兰经》，好像也有光碟，流通没有那个《玫瑰经》多，《玫瑰经》流通很普遍。啊，所以宗教可以团结了，宗教确实可以是一家人的，用宗教的力量，啊，大家。第一步初步嘛，啊，初步就是我们这个 经典里面有相同的，像伦理道德这方面相同的，所以我们遵守古人的一句话，求同存异，不同的地方暂时不要去理它，相同的地方大家一起来学习，学习好了，不同地方慢慢也就通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提倡啊，世界宗教是一家了。啊，我们带头，我先学他的东西，他就会学我们东西。啊，这个十年，这个成绩相当可观。啊，那么更进一步呢，我要求他们学中国文言文。啊，这个月月尾还有一个聚会。啊，这个是在亚洲举行的，在泰国，应该有3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。啊，我劝大家要学文言文。啊，直接吸取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，世界会走向安定和平。啊，我们有这个信心了。灾难不是末日，灾难是一定有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过去做的信心不好。应该要接受这个果报，啊，要忏悔，认真忏悔，啊，素食好，啊，素食带着忏悔的心，带着感恩的心，啊，我们要做出贡献。感恩不是空话啊，我们有具体的行动来报答一切众生啊，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与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和睦相处，不能随便破坏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就学习到此地。